道理呢，嘥時間呢，去應佢哋呢，都真係唉好難。 即係所以你唔好話成日話鳩我哋節目亂咁啊，或者話鳩我哋葡萄嚟，我葡呢條撚咩，即係你搵啲理據搵啲論述出嚟先啦，屌冇嘅，冇歷史冇理據冇論述，你講乜撚嘢啫，即係一味就鳩屌。你哋嗰啲真係叫屌㗎，真係好撚興㗎，真係成日話鳩我哋鳩屌㗎，黐人。 唔係，我都話講翻嗰個歷史啦，就係佢第一次聯賽冠軍就係因為撻撚咗曼城七個主將，咁嗰啲咪用金錢買翻嚟冠軍咯，講得啱啊，講到仲用戰招買翻嚟聯賽冠軍咯。咁佢話如果錢買唔到冠軍同買唔到歷史買唔到傳統嘅，咁佢隊波。正正就是用錢去買了第一個聯賽冠軍，跟住亦都用錢係嘛成就咗第一個聯賽冠軍之後，咁先至有佢哋所謂嘅王朝㗎嘛，係嘛？即係佢未贏嗰個聯賽冠軍之前啊，你唔好成日話我講史前歷史啦，仆街！過一百年後，咁而家今季係咪又係史前歷史？咁一百年後嗰啲人係咪唔撚提得啊？唔好戇鳩啦，屌你老母！你當年係因為呢一個嘅舉動，督爆呢個同史宿敵曼城，係咪咪令自己隊波有機會係咪贏咗第一次嘅聯賽冠軍囉。咁贏咗之後你咪開展你嗰個所謂輝煌嘅事業囉。即係你唔好去話鳩人哋啦，人哋呢一刻歷史或者冠軍唔夠你多，唔代表過多幾十年後一百年後唔會多過你㗎嘛，哥啊。即係你搵返你嗰個眼光睇返一百年前嘅時候，你老尾你走去撻鳩人哋啲球員，咁又點計呢？即係你當年就係咁樣跑出嚟嘅啫嘛，即係呢個世界呢就唔好覺得係咪你睇緊嗰啲呢就叫做職業足球唔係業餘足球啊，即係你平時喺街邊嗰度踢波跟隊咁樣嗰啲，即係嗰啲梗係即係大家義務踢波衛生波冇所謂啦，喂而家職業足球咁攞錢買得起咪都冇計㗎係咪，咁你對波庫咁撚多債，你買唔撚到球員咁就屌柒人哋，咁跟住Steven 都講得啱，即係搵冇錢又俾你屌有錢又俾你屌，即係總之你真係講撚柒曬，好撚煩啲嘛，係咪真係 唔好講呢個， 唔講呢啲嘢， 講撚返星期，我哋講返星期 二 星期一晚嘅星期二嘅精神啦，咁就嗰場車萬大戰啦，車狗嘅，咁就我原本預計咧車路士都會贏嘅，咁但係結果就係換個撚啦，即係大家都知啦，我好慘啊，三點起身教撚埋鐘，三點起身打側個人就開波啦，因為我擺咗個 tablet 咧就喺個床側邊，我一起身打側聽嘅 headphone 就你，撳個掣就你噶啦嘛。跟住就捱咗上半場，再捱下半場，嘩慘啦，第二日返工真係飆痛咁滯，仲要病撚埋，因為唔夠瞓，年紀大呀真係頹呀，第二日仲要胃痛真係灰過撚，咁就睇埋嗨波啦，咁我都覺得係嗨波啦，咁就 我同你有唔同觀點，不過你講先， 分析咗我講咗萬九先啦，咁就你又話即係你哋分析啦，就同埋康波商都有講佢哋一半半啦，都有話狗打好啦，即係話覺得佢好過之前，即係莫耶斯打之後好過之前。但係你問我呢，我自己就覺得都係一撚半半啦，即係其實都係差唔多。我又唔覺得真係好漂亮。坦白講，如果你話佢打得好，即係打得嘩真係嘩好嘢嘅。 但我澄清呀，我冇話佢打得好。 即係咁講呀，即係打得 我話佢哋相對之下而家比 進步咗，或者即係你時間彈啦，總之打得好咩都好啦。如果係得嘅，贏撚咗車路士啦，車路士縮到咁，即係如果係咁嘅話，車路士輸鳩咗啦。咁但係你睇下嗰啲什麼撚嘢，韋碧克啊，嗰啲戇鳩鳩啊，嗰啲華蘭希啊，嗰啲乜撚嘢艾瑞楊格啊，嗰啲冚爛都係即係柒過柒咕碌。嗰條咩韋碧克死咗啦，抌落海啦，屌你呢啲咁嘅垃圾，俾埋空門你射撚出去觀眾席嗰度，廢撚柴嘅，嗰啲咩環西啊，大扭扭扭一斬斬波出撚咗。底線出底收嘅正李健和嚟㗎，私交線嘅啫，和仔踢好過佢， 和仔嘅好過佢啦， 即係把撚嘩，跟住你中場你話做波佢咪彈幾腳囉，但嚟彈去你都係冇辦法打到佢哋要打嘅嘢，咁即係一來車路士縮得後啦，坦白講雲佩閪踢乜嘢呀，掂撚過幾射咗幾腳波，射咗一腳，我印象中射咗一腳 就係嗰腳 網側跟住其後都係鳩啦，喺度遊嚟遊去，點解呢？抹撚住佢啊嘛，即係嗱，利物浦就可以借鑑呢、這個，抹撚住佢，佢望鳩鳩咯，個波唔到，啲波俾唔撚到佢，就算俾到佢頂撚住佢，都係冇貨噶。即係你睇住，只要你真係嚟一個，即係一個緊身嘅 pass 佢，佢就冇啦，即係明顯。 唔係學阿夏薩特話齋，即係我哋個主持夏薩特話齋咧，即係呢一場波，我對摩連奴最大嘅失望，佢做唔到嘢。 係啦，即係 佢冇可能咧。 再分析摩連奴啊， 唔係即係我唔係話佢贏唔到嘅嘢，佢呢場計得太撚盡啦。我話佢做唔到嘅嘢就係，既然你都唔預攞三分嘅時候，你踢撚斷雲佩斯只腳啦。即係你做乜要搞到件事咁複雜啫？即係冇問題㗎，唔好有任何潔癖啦。你係替天行道啫嘛。我諗住。佢抹到哇团晒重兵，我头嗰五分钟见哇正，放弃中场又唔捻攻，呢场波死守，仲唔踢捻屌文佩斯只脚，咁啊见迪布尼埋身嘅话，屌你老尾，迪布尼流血，咁啊再食黄牌，咁系迪布尼嗰系有啲犯规嘢，但唔至于黄牌咯，哦、流晒血。 嗰球波即系佢系有冲埋去啦，咁但系其实云佩系争大鸠佢噶嘛， 系啊系啊，唔系云佩系失平衡。云佩斯呢个球员咁有品，系嘛？佢点捻样会打鸠人啊？即系冇嘅，唔关事嘅。嗰下系冤枉嘅。但我真系觉得摩连奴做唔到嘢咯。即系我谂住嗰场，我见头嗰五分钟，我真系真心嘅，我唔系搞 gap， 唔系搞气氛，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哇！咁捻多人做防守，云佩斯仲唔断脚？咁啊，原来就即系正正就系冇发生呢件事咯。即系我系最大遗憾嘅呢样嘢啫。其实整体我嗰场波唔闷嘅， 系嘛？ 我觉得唔闷嘅， 我又好捻闷。 嗱，我试下分析一下。嗱，我啊觉得咧，即系呢场波就咁嘅。摩连奴计得好捻尽嘅，即系基本上可能啦吓，有个原因就佢有场超级杯。咁啊，基本上佢个心有一部分嘅部署去咗嗰一场波度。第二就系咧，其实你睇佢嗰场波，佢好松容， 松， 完全唔紧张，完全系冇惊过。咁点解咧？就是我的睇法呢，就你唔好话我阴谋论啦，即係真心嘅。佢基本上都唔当曼联系对手。 係。 其实你睇佢赛前讲嘅所有嘢啊，或者佢今个球季开始之前，即係 comment 莫耶斯或者搞鸠朗尼，其实全部都根本我唔当曼联系对手。咁好简单咋嘛，即係既然唔当系对手嘅时候，咁呢场就唔系六分波。即係佢既然唔系六分波嘅时候，咁佢咪有机会去做到佢做嘅嘢囉。我就唔系有孔明嘅，咁有一个呢，即系大家都成日屌嘅嗰个 page 咧，就叫曼联新闻。曼联新闻嗰个 page 咧，有个版主咧就系我哋嘅听众嚟嘅。咁佢嗰晚咧就 PM 我就问， 佢都有节目噶，佢 系啦，佢都有个节目嘅，系啦，我都有听嘅。咁佢就话啦，诶、哎、喂，狮子点买啊呢场咁样讲？我话诶唔使谂啦，眯埋眼买个细啦，一捻定开细呢场，呢场满波一场嚟嘅啦，我可以俾翻啲cap 咗嗰啲图放上去俾大家睇，有相为证嘅。咁我就话。波胆点买啊？我话如果要买三个就首选一比一，次选零比零，三选就一比二啦。我话一比二就好难开噶啦。总之呢场波唔会系零比一，咁啊总之好有机会就系斗手嘅。咁嗰阵时大概系十二点几嚟嘅，即系未有嗰个名单。咁我就话其实唔使谂噶啦，摩连奴呢场波咧好大可能咧都系同你斗手噶啦，即系摩连奴系一分为目标，甚至乎从来冇谂过攞三分嘅。我咁讲，咁啊，点解我有呢个分析咧？就其实我突然之间醒起啊，即系虽然我哋呢期嘅节目就成日都捧到摩连奴上天啦，咁其实即系骨子里我哋理性啲去分析咧，摩连奴都系一个閪人嚟嘅。点解咧？即系佢成日计嘢计到好捻尽嘅，唔理球迷感受嘅。即系你记得佢以前啱啱嚟车路士嘅时候，成日都一比零完场，我哋收工收工收工，佢永远就系阿 Win 就 Win 三分 之后就缩噶啦。 系啦，咁不嬲都唔系打漂亮足球嘅，除咗系喺嗰场即系睇球赛唔系打漂亮足球，就系佢整体嘅策略嘅部署就系其实佢系计得好尽嘅。咁呢场波。点解我觉得佢会即系防守呢？即系第一就系其实佢想做一个示范作用，就系、是、测试下俾其他强队去睇。嗱、呢个我睇法啦吓，就系、是、嗱、你睇佢冇，其实佢话可以摆六个中场啊嘛。严格嚟讲，佢冇中场。 嗯， 嗰场波佢完全系放弃中场， 缩捻晒后边咯。 缩晒后边，其实讲真，佢打真军去打嘅时候咧，唔会系用呢个阵式 的，唔会 嘅，即系大家都知嘅， 一定唔会。 其实佢就系要测试下就系、是。我都话嘅，其实莫耶斯令到曼联队波有唯一一个嘅进步嘅空间，一个进步嘅地方咧，就系冇波在脚嘅曼联球员开始嗱，记住啊，我冇赞佢哋啊，系开始知道冇波在脚嘅足球究竟要点样踢啦，即系开始咋嗱，记住啊，即系我开始学英文就唔代表我识讲英文，我开始学踢波咧就唔代表我识踢波，我即系话佢开始，但亦都唔系话佢开窍 ，OK， 佢开始理解，咁所以咧，你睇下，即系佢哋知道。即系嗰场波啊，基本上放弃咗个中场之后，佢哋嘅传送咧，即系唔计冇波在嘅时间，佢有波在嘅传送同走动咧，其实系快速咗同埋高效咗嘅。嗱、高效嘅意思唔系话直接去到禁区，而系佢每一个 decision 个波究竟应该点去点传咧，其实曼联啲球员喺走位嗰个空间里边咧，的而且确咧系比费格逊年代系有啲啲 嘅進步，而嗰進步咧，其實好明顯係喺意識上面嘅。我嗰場波我 focus 都係嗰樣嘢，我睇嗰啲冇波著嗰啲球員佢點走位。咁、我覺得嗰場波顯示嗰樣嘢就係、嗰啲球員原來開始學習緊呢一樣嘢啦。咁第二咧就係測試一下冇咗雲佩斯，所謂冇雲佩斯就係雲佩斯如果假設被凍結嘅情況之下，曼聯嘅進攻模式究竟會係點樣咧？ 碌閪咁咯， 就係碌閪咁樣啦。即係我 status 都有講啦，就係話啊，原來顯示出嚟嘅結果就係、進攻是一如以往地廢的，咁但系咧防守咧嗰样嘢咧呢场波其实唔明显，因为冇攻啊嘛，所以系睇唔到究竟曼联嘅防守系点嘅。但系我有一个睇法，就因为咧曼联嘅后防成日话冇波在脚咧，唔系讲紧进攻球员同埋中场嗰啲球员冇波在脚有几閪啊，而系防守嗰班球员冇波在脚嘅时候究竟有几捻柒废啊？就系嗰啲咩维迪啊、艾夫拿啊。拉菲尔啊，费迪南最好嘅其实已经系，即系如果讲冇波在嘅就，伊云斯啊，菲尔中斯黐紧线嘅，完全就系企喺度咯，好似打 winning 咁样样咯，你指挥唔到佢噶，佢唔知道做乜撚嘢嘅。但系嗰场波咧，即系显示到一样嘢，就系冇波在嘅嗰扎曼联球员咧，佢开始将佢哋自己嗰个 position 咧系适当地识得褪前同褪后。嗱，有咩位咧佢会褪前咧？我重复睇咗嗰场波唔系好多次，两次啫，今次只系即系全场去睇。其实咧，佢哋将个防线去压前嘅时候咧，往往唔系曼联喺前场攻紧嘅时候啊，而系当车路士一攞波嘅时候咧，佢将个防线系褪前噶啦。大家留意一下呢一样好独特嘅呢一样嘢。嗱，莫耶斯咧，我冇细心研究过佢上季喺爱华顿嘅时候系咪打一个咁嘅风格，但系今场波有一个好奇怪嘅特点就系咧，因为车路士控波嘅时间唔多，进攻嘅时间唔多，但系一进攻嘅时候咧，曼联嗰只球员咧，佢个意识咧系将个防线咧系褪前咗五米左右嘅，即系每一次都系嘅，每一次都褪前五米嘅，即系嗱呢一个系一个好有系统嘅一个训练嚟嘅，即系佢哋喺嗰个过程入边啊，我开始明白到莫耶斯咧，佢练防守咧，佢基本上唔系练嗰啲球员去点样爆波，但当然啦，曼联嘅球员其实逼波咧系紧咗嘅，比起以前。 但系其实另外有一个，即系如果系咁样逼，即系如果佢系如你所讲咁样逼上嚟嘅话咧，如果对住车路士真系打真军嘅话咧，佢哋会好捻危险。因为夏萨德或者马达，或者而家呢个韦利安啦，随时攞波一下就过你，一个就甩捻晒噶咯，全部。即系因为其实车路士今季其实，譬如夏萨德或者马达或者你而家加埋伊杜奥啦，嗰、那个速度打落去。同埋嗰個把握力打落去會，我相信嚟緊將會有改善啦。咁而嗰日就真係冇同你打真軍啦。咁如果打真軍嘅話，佢一過你甩撚曬你就冚家產噶咯。你調翻轉，你好快啲，我啲轉唔撚到身喎，大佬。一過你就閪得噶。你或者對啲弱啲嘅隊就可能可以，但如果你對住曼城或者對車路士或者對即係甚至阿仙奴個速度可以打得快少少，拉得快少少，你就撲街噶咯。你控得前嘅話，亦都係另外一個。 咁你话你有分析嘅话，嗰场仲有分析摩鲁？ 我分析摩鲁啦，咁即系就我即系睇咗好耐啦，我就同佢相处咗好耐啊，即系跟咗好耐啦。 玩机 啊！屌，真系咁系啊嘛。咁其实我觉得嗰场波系真系，嗱你问我，我真系觉得系好闷波嘅，同埋摩鲁系真系计得太捻准，太捻过保守嘅。咁但系即系我尝试企喺佢嘅角度去出发，其实佢哋嗰日开波商佢嗰日都冇点讲，咁就我尝试企喺佢嗰个立场出发啦。咁坦白讲，你打咗两场，今场第三场，上一场其实已经打得唔系咁好。车路士除咗第一场打得好，第二场已经打得唔系咁好。前锋嗰度嗰个把握同埋嗰个前锋线咧系揾人揾唔到，咁变咗你第三场对住曼九，如果呢场波要同你喺奥脱福同你抢输，即系一个唔觉意线胎输鸠咗，即系我哋心目中就觉得赢捻梗啦。咁你知啊，佢四四二四或者好捻苦碌噶嘛，大佬随时随地一个苦碌撞棍俾赢捻咗，赢咗车路士，即系第三场嘭炒啲车路士，佢即时攞六分。如果佢又好捻苦碌地赢咗呢场之后个气，即系成个气势或者气场，你谂下佢上一场曼城输咗波。佢贏咗嗰場波之後，佢幾撚威啊！四比一，即係嘈撚完巴閉開曬咁樣吹哨哨啦。咁如果呢場俾佢炒低車路士喺主場嘅話，我相信嗰個氣勢或者佢成度氣， 嗰度咪叫氣勢啊，氣焰啊， 即係嗰度狗嘅氣焰咧，係會好撚強橫啦。咁跟住落嚟，如果又真係苦碌撞運嚟緊星期日一個線攤懟撚冧埋利物浦，哇！咁嗰度氣就即係佢嗰度氣殺落去就好撚犀利噶咯，即係成個氣焰就好撚大噶咯。雖然。上一高啊跌一低，但系我觉得喺摩连奴个人嗰个心态或者个人嗰个咁样计算嘅心理里面咧，我系唔会俾你坐大嘅呢一刻。我咪喂曼城输波嘛，失三分嘛，我都要你失分。咁啊手捻爆你，我摆明就手你啊，一路笑住嘅你见佢。阿艾瑞嗰度有一球， 喺禁區都係扮跌嘅，咁但係你睇摩連奴，如果平時呢啲波 漏啦， 佢唔撚屌撚到打嗰個球證啊，衝埋去，你睇佢笑笑口，喂屌啊嘛，笑住屌嘅，你好明顯睇到佢係真係掌握之中，佢好明顯睇到佢成件事係掌握之中嘅，佢係一來如你講啦，我亦都唔撚放鳩阿莫耶斯同埋曼聯。今年喺眼內啦， 但係你有冇聽上集咧？打斷你先，上集足球頻道你有冇聽啊？我咪做咗係咁預咗五分鐘嘅，我咪話咯，摩連奴有個而家面對一個處境咧，就係、是、其實佢都未係好摸清佢要15個人。 呢、這個亦都 係 其中一個。 咁所以其實佢，你話佢如果真係要打真軍，非勝不可，佢一定贏啦呢場。咁但係你話喺呢個情況之下，佢都未摸清嘅時候，其實佢可以贏曼聯嘅本錢咧，其實唔係想象中我哋。主观意愿咁强咁多咯，咁可能所以佢第一即系学你话斋啦，就即系先守咗先啦。咁 同埋系 即系其实和波，对车路士嚟讲，对车路士嘅球迷嚟讲，当然唔收货啦。即系因为大家都唔放曼联在眼内啦。咁而且系即系宿敌啦， 尤其是我哋啦， 系咪？咁冇可能会失分俾曼联啦。仲要嗰场波客观睇落去系踢得唔好啦，啲人会觉得，咁佢哋唔会谂部署呢啲嘢噶嘛。曼九嗰啲球迷就只会谂一样嘢嘅啫嘛，几卵劲啊！连摩连奴都惊卵咗我哋莫耶斯啊，即系连摩连奴都要守啊，即系会有呢个咁嘅嘢。咁但系你话即系你认真啲去睇嘅时候，其实即系车路士佢而家我上集即系足球频道我咪话咯，阿摩连奴有契仔噶，你哋阿杰斯仔嗰条卵样又同我拗，我话舒赫尼咪佢契仔咯，佢又唔卵信，舒赫尼唔系契仔啊！嗰三你真心讲呢三场波，你觉得舒赫尼有啲乜出嚟？ 系踢得唔好，我都觉得踢得 完全踢得唔好啦。 如果你问我，我宁愿会俾翻摩西斯， 我会俾域陀摩西斯 吓。摩西斯都系嗨嗨地 嘅。我中意摩西斯啊，其实佢系一个黑人版嘅古字嚟，我成日觉得。即系呢个世界上最好波嘅球员就系咩？就系脚下功夫极差，但个波可以保护喺脚下嘅球员。 但 系 佢嗰个 啱唔啱先？哇！你咁卵差脚下功夫，你都可以 keep 到个波，咁即系你脚下功夫好咯。 但系佢个拉屎一脚同板压差少少啦。咁但系亦都系即系翻转头，亦都讲翻喺奥脱福同你和咗，即系喺你个主场嘅和咗。你谂下，我而家同你和啫嘛，下一场就到我主场噶啦噃。咁同埋下一场讲紧下半季。你谂下，当下半季我 turn 捻好队波嘅时候，翻 Stanford 我杀鸠你就系时候噶啦。即系我劏你嗰下就劏得应好多噶啦。喂，你啊，你主场你想劏我，我屌你啦。即系佢会有咩心态？呢样亦都系佢真系计得好捻尽，过我觉得有啲过捻份咗嘅。咁但系你要企喺摩连奴去，佢自己本身去谂个立场，都系佢会咁样去计算咯。我宁愿和鸠你，屌翻转头先杀你。同埋佢亦都计紧另外一样嘢。 你谂多咗， 我唔知啦。我亦都觉得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窒鸠你条气，窒捻咗你一场。嚟紧对利物浦，我睇你点死。即系嚟紧对利物浦一定抢啊！利物浦就主场。利物浦主场就唔会受鸠佢嘅，我觉得利物浦就会抢鸠佢。 嗱，我简单即系讲一讲我点解仍然对呢个讲法有保留咧，就系、是、因为去到下一 round 嘅时候，其实大概我谂都唔使下一 round， 11、12月到曼联好快就会 甩捻晒嘛， 系啊，宣布要即系争取前四噶啦，即系目标系，即系好大机会噶。嗱，而家睇到其实曼联踢咗三场波啦，正式比赛，咁但系其实我哋都追。三場連埋韋根嗰場係嘛？即係我哋要睇正式嘅，再睇多幾場。因為點解呢？其實而家佢對嗰啲球隊，唔計韋根嗰場啦，即係講佢對車路士同史雲斯，其實都唔係即係佢未真正對嗰啲中下游啊。即係我唔當史雲斯係中游嘅。OK， 雖然今季史雲斯話俾你聽，我都係要歐洲賽啦。我唔知啊，即係佢你未睇清楚啊。即係莫耶斯其實佢不嬲對強隊咧係有啲功夫嘅。即系对佢同级嘅球队系有啲功夫， 但系佢对弱队反而 佢对弱队咧就唔系想象中咁 六六 咁就唔知啦。即系大曼联永远就有个优势就系佢对强队差，但系佢食晒啲弱队噶嘛。 系 咁呢样嘢系未摸得清嘅。咁呢样嘢亦都要再睇多四五场波去观察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其实去到下一个循环嘅时候，曼联同车路士已经系两即系争紧两样嘢噶啦。即系。车路士争紧冠军咯，曼联其实争紧前四，甚至乎可能系。 但我会觉得佢有个心态就系、是，点我扇你一嘢先，喂，跟住落嚟你如果嚟紧呢个礼拜一输俾利物浦，佢就晕捻咗喺度噶咯。你谂下，即系佢失嗰个分，佢得四分啫，失甩埋俾你就真系争住四分打第四场噶咯。第四场佢就真系胆怯怯噶咯，对住水晶宫，跟住 一對完水晶宮，即係好彩與唔好彩都好，再下一場就已經係作客對曼城，所以頭五場扎扎去道氣，佢係好撚暈嘅，我覺得。即係古物論你睇唔睇戲都好，即係佢係有個諗法。我覺得摩連奴係有個諗法喺度嘅。同埋 我覺得就。我覺得傾向一個相對上唔陰謀論去諗，簡單嘅就係、是、摩連奴呢就未摸到佢要嘅最核心15個球員、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關鍵， 好關鍵嘅呢、這個都係。同埋即係睇下啦，又要我覺得摩連奴有啲咁多流力去打超級杯啦。 係啊，哥迪奧拿都流咗力啦。 佢個心態好得意嘅，即係佢始終翻嚟，佢第一件事喂對曼聯唔係最撚重要嘛，第一件事最重要就係攞撚咗上年失落咗個超級杯嘛。佢、一返嚟，如果呢場真係俾佢搏撚低，副碌仲係搏撚低呢個拜仁，攞咗隻超級杯，威撚到爆炸啦大佬。上年摸你上年攞唔到，今年話我幫你攞返，仲要搏低歐洲冠軍拜仁慕尼黑。即佢嗰、你了解佢個人，佢個諗法，佢個人咁撚鍾意威，咁撚鍾意呢啲嘢，佢一定係嗰、那個心態一埋嚟，一定係捧隻勁嘢先。即係話搏低拜仁，我攞呢隻杯，嗰、那個氣勢。 個含金量高過搏低韋根贏社區盾咯。 係啦，就即係個含金量係多撚過要去同曼聯戇鳩鳩嗰場波喺奧脫科。 但係當然啦，你即係啲漫迷聽到我哋咁樣講，就會覺得我哋打飛機啊。不過算啦，我話俾你聽，即係你唔好覺得。你攞一分，即係爭啲攞三分，自己其實係僥倖攞一分嘅啫。我係話俾你聽，即係車路士嗰場波其實擺撚 食啊， 擺撚明真係讓住你食㗎啦。佢要真係同你打真軍嘅時候，唔會係呢個格局，唔會係呢、這個，唔會係呢一個陣式，唔會係呢個排陣，唔會係呢個戰術嘅，一定完全唔係。嗰場波不能作準，只能夠睇到摩連奴一個撚樣咧，即係諗嘢咧，真係好撚複雜。 嗱，講多少少啊，我拉屎摩連奴啊，即係最後啦，即係。科波桑佢哋就幾個都屌柒摩連奴，就話即係覺得戇鳩鳩啊，即係睇波唔睇佢。喂，坦白講，如果你話即係要睇好華麗嘅足球，我都唔贊成你睇佢嘅。但係我覺得 佢從來都唔華麗。 喺今時今日，即係喺咁多年，即係呢十年裏面，能夠可以搏低曼九呢啲咁嘅冚家產，即係要對付佢啲咁嘅閪招，對付費格遜呢啲咁嘅撚樣，就只有摩連奴係真係可以撚鳩佢嘅啫，或者玩鳩佢嘅啫。然之後就當面贏鳩佢嘅啫。你對付呢啲咁嘅惡勢力咧，非常時期就用非常手段，你就要有啲咩非常咁嘅人，呢啲咁嘅非常嘅癲佬咧，先至可以用一啲極權嘅手段咧，去嚼撚低個曼聯呢啲咁嘅即係極惡嘅勢力㗎咋，即係所以唔好怪佢啦，大家支持下佢啦。 唔係，我不嬲都話啦，摩連奴啲波唔好睇嘅，我淨係覺得摩連奴唯一一樣好睇就係佢喺場外 羞辱佢啦， 係啦，佢會下 rush 對手咯。我最中意睇佢呢啲即係。串柒曼九啊！ 正常手法贏唔到曼九啊，好難長時間食鳩佢嘅正常手法，所以你一定要用啲嚇。 都唔係啊，即係我中意摩連奴就係佢喺場外嗰種即係好撚意氣風發得嚟，你又吹佢唔撚漲，唉，即係嗰個感覺係會令你覺得啊呢個人真係 special one 咯。嗱，第二節時間差唔多，但我都想繼續講。加加時嘅嗱，就點解咧？講完車萬大戰啦，我覺得冇可能唔講雙紅會啦。咁其實如果大家一路以嚟有聽我哋節目，其實我哋節目就嚟一歲啦。咁呢五十幾集入面咧，即係包括文台時期，其實都提過好多次咧，即係除咗有專門一集係講利物浦同曼聯嘅恩怨之外咧，其實都滲咗好多。咁雙紅會嗰個意義咧，其實歷史啊嗰啲意義就即係唔多提啦，唔多講啦。咁如果講緊我哋做到過幾年又嚟過嘅時候，即係可能我會再提多次，即係嗰啲歷史嘅東西啦。但呢部分唔多講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利物浦同曼聯之間嗰個競爭嘅意味，就算喺聯賽冠軍或者喺聯賽或者其他層面上面，兩隊可能有隊。做班霸嘅時候，嗰隊係閪緊嘅。另外一隊做班霸，另外嗰隊又變翻閪嘅，從來冇直接競爭意味嘅。咁但係呢兩隊波一碰頭嘅時候，無論排緊第一個排緊第一定一個排緊二十咧，都係國家打比打粒比咁去踢嘅。即係所以嗰、那個即係大戰嘅意味係真係好濃厚嘅。咁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喺而家。2013年8月30号未啊，好似就嚟30号啦，今日29号嘅呢一个格局底下，过几日9月1号要踢嘅呢一场波，呢、這个时空之下呢一场波究竟嘅意义喺边度呢？有几样嘅。第一， 喂，唔好意思，阻咗你先。其实我哋仲有几耐，定系你谂住开第三节嘅咧？定系继续一路讲落去？ 继续讲落去咯，头先咪话。 哦，继续讲落去，讲到完咗就。 因为我觉得未必开到第三节， okay. 所以我想讲。 我哋继续 讲啦吓，咁 因为我做啲新闻要调查啦。 系啊系啊系咩？ 你继续 咁点啊？我哋讲唔讲多次啊？